Hello? What's up? What's up? Bye bye bye bye. Hello. Bye. 欢迎大家收听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系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G， 我系杨怡， 我系阿牛， 我系 YY， 我哋要介绍自己，如果唔系有阵时大家会分唔到我哋把声， 同埋杨怡话我哋，你哋冇介绍自己， 系啦， 唔系因为会听众话，哦，我又分唔到边个系边个啦， 我屌你啦， 系啦，哇，呢个系好强势嘅。冲击， 因为讲完粗口，所以好想讲粗口。 系啦，但系嗰集可能系呢一集之后。 系，因为呢集我想出先， 老老实实， 大家就留意一下啦吓。 系啦， 系啦。 我见到我哋个标题又系成成塌塌嘢啦，我哋称之为 系啦。今集系要讲呢、這个进 军另一个范畴啊， 就系要流量密码嘛，系咪？ 流量密码近期嘅流量密码系咩？请讲。 系唐元宗， 系唐元宗， 系即系李隆基， 系啦， 李隆基基基， 唐太宗活络游，系李隆基系提款机， 冇错，佢好多名嘅而家， 任何基字嘢都同佢拉上 李隆基。而家呢个时候讲都已经讲到 冇晒啦，臭晒啦， 即系呢个流量密码流到我哋呢度嘅时候，都已经系 真 系 好流啦。 因为而家嗱，虽然佢仲未有结果啦，但系呢件事我谂都已经沸腾咗。 我都好想睇佢嘅 ending 啊！ 我都想睇啊，但系我觉得冇咁快，佢话四月先做一阵啊嘛。咁而家但系每一日咧都有人跟进呢件事嘅，我觉得好搞笑噶。有啲人 大家仲有咩 point？ 系啦，已经俾你讲到废晒。嗱，但系呢件事咧，我想讲嘅系咧。佢由開初呢件事嘅發生開始嘅時候，大家個風向咧而家係改曬嘅。開初大家係喺度，哎呀呢個女人啊，呃呢個男人，呢個李隆基係啊， 呃呢個阿伯嘅錢啊。 即係大家關注點係話阿李隆基，你不如唔好俾阿 回頭事案關注咗。 係啦，大家咧係用一個咧好似關心老人嘅感覺。 我甚至乎一開始即其實呢、這個我唔知道大家可能有冇留意娛樂新聞啦， 可能 都 冇 嘅。我記得一開始都成疫情呢段时间嘅，我就见到啲新闻就话佢，总之有一个老系老婆啊， 老婆系 就话后生好多嘅咁样。 系 咁，由于我都有，我有后来有喺其他场合见过李隆基同呢条女噶， 系 即系我见过。 即系而家佢呢个老婆， 但当时我就谂，哦，佢就话嗰个好后生同佢一齐嘛，咁样嘅啫， 唔系老婆嚟噶。 系啦，而家先知啦。 但当时佢声对外都系讲老婆。 系咁，但系当时咧，我哋有啲即系我识嘅人都话，应该呃佢，都系有啲一排嘅啫，都诶都 即系咧，系做啲东张西望入边嗰啲骗案，嗰啲人介绍咗啲后生 落嚟，即系冇间公屋嗰啲啊。 即系当时大家嗰个关注嘅点 focus 都系话咧这个女人呢跟她相隔很远。 我说她沟过那么小那个都 都是想 赐 她钱的。先 讲 回 这个数据先。其实呢李隆基是73岁。 现在 那个是现在讲。如果她那位就是现在 Hello, 并, Chris 并不是老婆的女朋友。我称之为。 未婚妻。 是现在她称她称她不停地称她做未婚妻的。 王小姐是吗 就是相差36年的 ,37 岁的。 那个女士是37岁。 Okay, 其实37岁而家来讲就不是很后生的。 不过她喂但是她。 对比她。她 的对岸是73 喎。一个得喎她。37乘2多。 是啊。 哇你叫人计数 你计啊你计。即是 我计数机来。 你计。 60几咯是不是 36。 64啊。 咩啊？得个得啊！ 七十四啊，即系争个得啊！ 一个系啊， 系36年， 即系差出佢死完再轮回，生翻咁大咧，先到李隆基成世。 所以当大家讲呢件事咧，都系 focus 喺哇，佢应该个女咧，女仔系会唔会呃你噶？ 咁样咯， 哎呀，你有冇谂清楚，俾晒啲楼佢咁？ 系啊，当时我有个。男嘅上司啦，就仲喺度话，诶，佢都系揾佢嚟推轮椅嘅啫， 即系觉得咧都 好正， 都系揾条女照顾自己，咪同佢一齐咯。 佢又唔怕， 系 咁噶啦， 系啦，即系大家都可能趋向都系谂咧，嗰、 那 个女人系呃钱嘅。 讲埋先，后来因为我哋并唔系想主打讲李隆基嘅，讲下先，就 系 咧有一次我就喺公司附近见到李隆基啦，同埋佢呢个女士啦，咁嗰时佢当然未坐监未成，但系好似都系 发生呢件事。 已经开始笑佢提款机噶啦，一定有笑提款机噶啦。咁我就我见即系见到咁啊咁想咁咁啱。咁后来我就同啲同事讲，我头先系咪见到你用机喎？ 提款机啊， 即系后边见到佢咁样。跟住之后我个同事我哋 WhatsApp 讲嘅，我 friend 就话：咁你应该喺佢面前企定啊嘛。跟住我企定，佢咩企定啊？我都行过见到咩企定啊？如果企定佢咪做咩就等揿钱啊嘛，跟住我哇好贱啊！ 即系大家都系咁样形容咯，同埋会觉得咧，系你就会话，哎呀好心佢，即系唔好信佢啊，咁样呃晒钱啊， 系啦， 点知峰回路转啊？而家 我觉得近我谂近呢半年啊，大半年啦，即系上年年尾都开始就系、是。我唔知系咩，因为嗰个女士同越嚟越高调啦，都开始接受咗好多唔同嘅 media， 越嚟越前啦，行得 系啊，讲得越嚟越越讲越多嘢咧，大家就觉得吓点解？ 同埋有人督爆佢嘅都系， 系啦，越嚟越奇怪啦。咁你而家事情发展，好多人都知道，即系又送啲假嘅嘢啊，又呢又路啊， 又话哋扮有钱咁咯， 系啦，又用 A 货啊。 咁而家调翻转咧，大家又唔系 focus 喺佢哋两个， 因 为 而家 关注你用机， 甚至乎佢哋已经。要俾政府告啦嘛，即系黄女士俾政府告啦，咁就开始去到个法律嘅层面啦， 就变成 连雍正精都出埋嚟啦。 其实咧，我想话呢件事留意咧，系因为我不嬲系睇开雍正精嘅危险人物二零 二 零，然后佢讲一啲法律知识嘅时候咧，其实我 田叫阿琪系咪？ 系啊，我先有兴趣去睇嘅啫，我就唔系好似你哋咁，本身就追近呢单嘢嘅。 我冇追， 我冇，佢铺出嚟， 咁我就觉得啊，听完阿雍正精佢讲嗰啲 point 咧，我就觉得哦，原来系咁嘅啲法律嘢，我觉得好得意。 嗰嗱、啊、 就知道呢件事， 即系我哋嗱，我并冇收雍正精嘅钱，系咪先？学佢话斋，我哋并冇收任何人嘅资助。 系啦，我冇五万蚊， 我哋冇系啦，我哋冇五万蚊俾佢捐俾佢，系咪先？完全冇，佢都冇捐俾我哋。 系， 只系咧，我想讲咗，虽然可能有啲吓好长啊，好闷啊，唔知佢讲咩，但系佢有一个系佢自己嘅 life， 即系一个钟多啲，就系、是、讲。 呢件事 究竟阿黄女士嗰啲控罪 系点样 控嘅，会系点样判嘅？嗰、那个 系最好睇。 系啦，然后嗰就系如果佢咁样判咧，有啲咩会影响呢个判决啊？ 同埋唔好讲啲咩啊！ 即系啦，你佢应该可能其实有啲嘢都咁样 show 出嚟嗱，咁啊系唔啱嘅。 同埋佢即系话，究竟佢犯咗呢啲罪，点解系或者咩事会 令到我哋啲吃瓜嘅群众就吃埋呢个法律嘅瓜？ 系啦，佢会解释埋咧，点解我而家可以讲呢单案，但有啲案佢又唔讲得啦。 系啦。咁大家可以睇。 佢讲完之后咧，你成件事清晰咗咧，你就觉得其实咧，李隆基亦都唔系我哋想象中，我哋之前对佢话系咪一个失智老人俾一个女人呃钱 啊？即系可能佢 调翻转，而家我觉得呢件事咧，你唔好咁谂。嗱，我哋又讲咧单方面，你唔好觉得个女人一定要呃个男人，但其实咧，你有冇谂下嗰个男人啊，咪又系想各取所需，佢咪搵个靓妹，即系或者又搵个后生女识食咯。 只可以话佢哋吓。七五个字啊，下配咗先吓啊， 五 个 字啊， 五个字咯、啊。 即系佢，我觉得咧，你都要谂下，其实嗰个男人啊， 佢都有佢 想搵个后生女， 系啊，资料部，资料部佢哋一齐咗几耐啊？ 一齐咗几耐？佢升， 由于佢讲 大 话，每一次讲都唔一样嘅。 因 为 佢大 话 机，亦都系 嘅。咩地下你碰着他啊？系2011年啊？ 因 为 佢 讲 系啦，佢话2011年咧已经识佢，2012年咧已经 有咩撞翻埋啊？又要话再遇上啊？ 但系咧亦都有讲过佢2019年先再喺翻埋一齐喎。我唔知啊，所以 佢2019年嘅时候就落嚟啊嘛，香港。 即系2011年已经识啦。 佢话 嗱，我唔好话佢哋一齐 十 几 年啦， 即系佢哋识咗13年。 总之啦，十几年啦。 咁13年你冇理由。唔了解一个人啦，系咪？咁所以即系， 我觉得佢并唔系唔了解呢条女，只系佢会觉得我都各取所需，就 系。所以佢哋两个一定系互相知道，大家知嘅。 我就唔会讲，好似之前咁谂啊，嗰个女人咧可能有心呃佢，但我觉得而家两个人都有问题嘅，即系佢咧又唔知即系点解啊，同呢个女人系想做啲咩咧咁样样。所以大家 有啲咩可以做？ 而家对住蓝天白云发，我而家对住蓝天白云发誓，我希望睇到佢 ending 究竟系点 ？ending 嗱，我唔知道，因为佢而家咧经常对外声称咧，佢出翻嚟咧系会同佢结婚嘅。 我真系会娶佢， 系因为佢嗱呢个系真嘅。佢每次讲一句话呢个系真的， 我就系睇佢娶唔娶， 就知佢假嘅， 同埋呢个系绝对嘅。 咁啊，唔系呢个花生，当然好多花生啦，好多 YouTuber 呢都讲咗好多噶啦。 有啲人会觉得妖咁好睇啊。 又 讲 重点，我哋重点并唔系想讲呢个花生， 系啦。 我哋重点系咩？就是、想讲究竟年龄差距咁大， 系啦。 是不是真的得呢？ 是不是真的会 你 真爱呢？ 真爱是不是只出在荧光幕上呢？ 是啦，你问我几多 rap 出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解 释 听下是不是 大部分的人呢我看即我看回即他好像这个年龄层我就称之为爷孙是爷孙、啊、因为不是子弟那种即那么短的距离、是爷孙你已经去到爷孙的话呢大部分都是我觉得偏向大部分的人都是 贪钱 还有男性是年长一点、 不是很赞成的 是男性年长 受到争议的、即我发现很多看回都是说哇都是扁的 等先，咪住先啊！嗱，如果假設係你哋接受到， 我又嚟，我哋曾經問過你話將嗰個 VR 搬出嚟。 唔係，我嘅假設係話，你哋最多接受到大自己或者細自己幾多年咧？ 我覺得十咯，十咯，我覺得 細過你十年得唔得啊？ 其实我不是很接受小过十年， 小过十年都29了， 因为小屌不用说出来。我意思是小呢，因为我会偏向呢，我可以倾向、接受到大我十年的，因为我小呢始终 真的好质疑喎， 杨宇真的是 我只是最尽是十咯。 OK， 即是你问我当然不会上十啦 ，OK， 但我意思是你问我最尽、我觉得尽头。真系十咯， 系， 因为你真系好难，十已经开始有啲问啦。 唔系，我谂有关乎系咩？我哋都系女人。 哦 ，OK。 如果我系男士咧， 就冇所谓啦。 嗱，男士可能咧，首先同埋睇下你当时系咩年纪， 都系。 譬如我而家我当我都系女士，我可能我20岁而家，咁我梗系唔会同我10岁僆仔一齐啦。 系啊， 系先、 啊， 但我系同个30岁嘅一齐噶嘛。 呢、這个系真。 系我系女士，如果我屋企而家系女士，我家 就算你20岁同一个40岁嘅人都冇问题。 系啦，但 系 你同个10岁僆仔噶嘛， 系啦， 咁但系唔系，嗱我当即系十年呢、這个十年差讲十年差啦。 OK， 如果你依家系40岁嘅女士，你可以同个30岁男士一齐嘅喎，又都可以嘅，系咪先？ 我最近睇一个大陆嘅综艺节目咧，系个女士系40岁，然后男仔系20岁， 系啦，都得 嘅，都得嘅， 系啦， 要睇下视乎你系几多岁。 你当时，譬如你喺40岁嘅时候，佢20岁一齐咗，你唔会谂啊，我20岁嘅时候佢出世，我生佢，即系你唔会咁谂噶嘛？又即系睇下你。 唔好 谂 翻转头啦。 咁你咁讲 咧，你当时你系几多岁？ 嗱，你问我，如果我当我30岁嘅时候咧，我如果向下即系话细个我10年20岁嘅时候，我接受唔到嘅，因为我觉得30岁咧，你已经系有少少工作经验啦，个人已经喺社会经历 咗 啲人系成熟噶啦，工作可能已经工作几年啦，但系20岁系只系仲系啱啱读完书或者未读完书添，有啲系 男性嘅谂法唔一样噶啦。 嗱， 我以我了解咧，男性会觉得，唉，佢乜都唔识，我可以教佢， 好似一 个，我可以引领佢， 听我话啦， 系啦， 甚至乎佢未俾人搞过， 系就好 fresh 啊。 Yeah, 是你的 咯、 是你的。 我你问我就觉得如果。嗱你可能当然现在已经40岁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接受一个30岁就可能。 咁要问返你得唔得， 可能又得喎，咁样40岁。 你褪返。 如果小啲嘅时候就。 究竟是你几岁遇到呢条友，佢 你而家以你个年龄你接受到几多嘅距离啊， 小过你几岁。 我 要你答两样都答先。 两样都答先。我而家。我想我几个有冇十年，我冇。如果细个，我谂算咗7、8年， 系已经 七八年已经尽，因为我有计过，点解无啦计咧？系因为咧，我都系中意 Mira 嘅， 系啊， 咁我中有中 Eden 嘅，系啦， 你得唔得咁？ 我中 Eden 而家几岁 ？Eden 好似啱生完27啊嘛，我可以嘅。即系佢97年出世噶嘛？ 记唔记得 Eden 嘅 fans 唔好闹佢啊，佢都系幻想嚟嘅啫。 大家系啊，即系你会觉得个年龄差，你会谂啊，其实咁得唔得咧？咦，其实我如果咁啊，可 以， 因为佢唔系学头先杨怡所讲，佢唔系话太细。当然你唔会抌翻转谂吓，97年我7岁啦，47岁先出世。 唔好 谂翻 转头呢啲嘢， 即系你谂转头，系啊，唔好谂翻转头，黐人嘅事女 都叫人八岁， 女士更加嘅，女士更加会嘅吓、啊，我咪生得佢出，你会谂生得佢出呢、這个睇下女仔会，但男人系唔会谂噶嘛，系啦、啊。 男人几岁都生。 佢咁样，同埋亦都系 Y 讲，20岁头嘅人咧，可能佢经历嘅太少，可能佢都系读完书，佢。 你可能个思想同你都唔接轨，倾唔埋冷嘅。其实你唔好话一齐朋友，可能都唔系。 嗯， 即系你都系做嘢遇到啲细过你嘅，哦，今日有个僆仔嚟啊，嗰啲咯。 系啊，系啊，系。 即系咁嘅咋，你都系好难有一个 细佬嘅，细佬嚟啊。 即系好难有一个咩嘅感觉嘅。咁我觉得，但系如果你话去到可能，譬如Eden 咁样廿五以上啦， 已经做咗嘢噶啦，出嚟 做过一样嘢，做过几样嘢，或者佢读咗一轮书又做咗啲嘢，即系多少少。 经验 历练啊嘅时候，可能真系会 好啲 啱 key 嘅，唔出奇啊！我觉得，或者有啲喜好咧撞埋啱嘅，可以接受。 大过你都几多你可能 大啊？我谂下先，我谂如果而家嘅我，你同我讲你四十中或四十尾，然后个外形又唔系差好多。我 即 系 个外形都似三啊几四十，你就 OK。 即系佢都唔系好老 嘅咩？ 苗侨伟好老噶咯， 六十几啦， 我咪就问佢得唔得啦， 系咪啊？ 个外形都好老， 五廿几六十啦， 但系佢 keep 到嘛， 佢都系靓仔嘅咁。 系即系同一个外形，苗侨伟、蒋志光同年，你拣咩？拣 苗 侨 伟啦， 系咪先？ 即系可能都得嘅，成 我觉得都可以。 我个睇法有少少唔同。 咁你 点 咧？ 系啊， 即系譬如咧，因为嗰、那个即系最近咧，大陆就系嗰个秦岚就同魏大勋啊，唔识读。会大全 紧要啦，即系一个后生嘅仔啦。 咁咧，我发现女性咧，通常会同大家最多系细十零年嘅啫，一齐噶， 都好尽噶啦。 咁咧，佢哋可能系咁谂噶，佢哋嘅谂法系，我细个嘅自己咧系会体贴啲啊，又会照顾自己。 哦、 但系大过佢十年嘅话咧， 佢要 serve 佢， 同埋或者独立啲啊。 同埋嗰个男人系会大男人啲，就会控制佢。大、 哦、 男，即系因为佢已经去到一个阶段，佢好自我噶啦嘛，有晒自己嘅谂法，佢去指挥个 力啦咁。 系啦，但系而家大部分嘅列。即系女性咧，开始自我系越嚟越好嘛，即系佢哋会通常有自己嘅 idea， 主义抬头， 咁咧就会觉得啊，我就可以同细个自己一齐。所以点解韩国啊、大陆啊、香港都好多即系 都有呢啲 系啦， 少 少佢唔介意佢细个啲，即 系 好似少啲经验。 但系佢哋就冇，通常冇跨到廿几年嘅， 未去到，好难 嘅。英国嗰啲就有嘅，有啲素人系有啲 鬼佬， 系啦， 系鬼佬另一种食法。 系啦， 我哋唔好讨论鬼佬， 系啦， 话实得唐人 系。 咁如果我个人咧，其实咧，只要佢系十八岁以上，我觉得系可以接受。 哇，好阔喎你泳池， 即系我觉得我照顾佢都冇问题嘅。但系老过我就觉得唔好太老。 哦，即系你老就唔得， 你老几老唔得？ 唔系八年到咯，我觉得太老啦。 十年内 即 系苗 侨伟你唔得， 佢要死先啦，首先。 我以为你好犀利，佢死啦，佢死啦。 但嗱，我有听过一啲台湾朋友嘅谂法就是，佢滚个六十岁阿伯。日日喂佢食肥猪肉，等佢死先噶。 咁呢个可能都系 Chris 嘅谂法， 系啦， 唔系即系同佢结婚，但系煮日日都煮东坡肉。 系啦，我真系听过啲台湾妹系咁噶。咁我就唔系咁谂法， 唔系呢个算谋财害命唔得， 系啊， 唔可以咁明显， 唔可以咁明显。 因 为 我可能个人中意有活动多啲。如果佢系一个 个人唔系专煮东坡肉， 系啊，佢如果好老， 哦系投唔到你 活力， 投唔到羊而踩板， 即系觉得如果佢细个就 O、OK, K， 就算佢好蠢都可以，即系唔接受到。 诶，蠢另计呢个唔好 论住。呢个系隔系关于你中意佢啫嘛。咁佢蠢唔蠢系另一件事嚟噶嘛。 冇人除就唔系好想啦。 唔系啊，系我嗱两样都系照顾人啦。后生你都系照顾，老人你都系照顾。但系如果系一个大男人或者大女人我唔理你中意男定女啦，佢都可能会命令你噶嘛。 系啊，控制咯。 系啊，其实我可能系怕俾人 俾指令你咯， 因为你想俾人控制系。 我都唔会控制人嘅， 系咁佢老你就觉得 八年 活力又唔知点，好难搞。 系啊， 推佢轮椅啊！ 唔系我谂起同 帮佢推轮椅， 就谂起同一个阿叔一齐唔系好想咯。系啊， 佢最主要咧，我觉得杨怡都系偏向唔中意老嘅，因为佢成日 系佢啲爱情片都唔中意睇老嘢噶嘛。 哇，呢啲爱情片咁老， 咁老你都睇嘅。 系啊，佢一个嗰啲咧，四廿岁、三廿岁都话老啊，佢中意睇啲廿几岁嗰啲爱情片啊啲嘢。所以佢可能爱情方面佢觉得太老， 譬如佢系一个即系譬如我会觉得咧，譬如有一啲人咧，佢老咗都系好靓嘅， 即系 苗 侨伟 有 讲，即系 keep 到嗰啲 类似啦。 你 keep 到嗰啲你 OK， 即系你话 苗侨伟， 佢都唔得。 我而家测试杨怡啊，苗侨伟唔得系咪？梁朝伟得唔得？ 唔得。 刘华咧 唔得。 刘华都系差唔多个三个。 古天乐。小啲啦，跳咗古天乐，争十年嘅都。 古巨基得唔得？ 估计都五十啦，郑伊健 五个机冇头发噶，郑伊健好啲， 郑伊健得唔得？喂，嗱，即刻转咗啦， 根本就唔系，根本 个样 系啊，因为咧郑伊健俾人感觉系有做运动 啲嘅， 唔系我觉得佢个玩 系 唔翻 转，系啊，佢打机噶嘛，郑伊健你可以倾打机， 佢就话觉得嗰啲活力噶， 可以同你踩牌板啦， 佢 都得嘅， 佢仲老，但系佢有活力，佢呢个 P point 嚟嘅。估佢机佢都唔得， 唔得啊！佢冇头发啊！ 佢个有噶，积咗啦。 阿周杰伦唔得噶， 阿周杰伦 唔 得， 唔得， 因为佢唔中意气质啫。 吴彦祖咧， 吴彦祖唔得， 而家嘅吴彦祖， 而家吴彦祖完全唔得。 佢都唔中意呢啲人。余文乐咧，都唔系好老。 全部都唔中意噶。 佢而家仲老过吴彦祖、 陈冠希。 你唔使问呢啲啊，呢啲全部都唔得。 哦 ，OK，OK，OK， 咁问啲偏啲，许绍雄啊。 唔系先，我嗰次问过阿牛， 我哋有问过一个噶， 我哋即系因为佢73 基坛 嘅，咁其实佢呢条而家呢条女咧卅几，同我哋差唔多啦，呢个年龄 差，你同你 差 唔多， 咁我就话你得唔得？你龙基啦， 同佢差唔多。 喂，金城冇得啊？ 唔讲你啊， 木村而家得唔得？得， 木村你系得日本嘅歧视。唔系，我问翻，我有一次问翻牛，哇，佢卅几岁，咁佢而家。同佢都系啊，即系呢个年龄差。你接咗李龙嘅，佢好有钱喎，跟住同佢提款机喎。 觉得嗰个 set 晒你 嗰个前提就系佢系好老啊，七十几噶啦。 唔系日日探你监啊， 唔系即系当时未嘅，当时未发生。 唔系佢唔系坐监 ，sorry， 我澄清翻。 还押 系啊，还押。如果用正经话，我哋唔得噶， 呢个词就唔啱。 系因为佢未被审判。 系啊，你讲出嚟你都有罪嘅。 人人平等 系啦， 唔系乜 唔好带啲错误嘅信息。如果唔系你哋都系唔啱嘅，你哋都会俾人告。 人人乜乜 唔系 啦， 我哋个前次系咁，我哋嗰日倾个前次系咁嘅，就系佢起码已经七十几，唔系六字头添嘛，系七十头嘅，但系佢都健健康康嘅，即系唔系话有残缺定系咩，个样都。 嗱，你问我佢未去到 干干净净啦， 佢未到去到好差， 未去到 见到嗰啲 任 霸拐杖咁嘅， 任霸唔系四哥啊， 唔系任霸， 系 任霸， 任霸哦，类似咯，即系但系佢嗱，佢有装扮嘅，虽然你唔好理佢。 首先，总之我个岁数，我哋当时倾系我七十头嘅，跟住咧佢又好诶有钱噶啦，定系佢就好 经济能力嘅人， 好锡你嘅，佢照顾晒所有嘢， 佢真系就 晒你，佢真系中意你嘅，佢亦都唔系讲你而家可能识啲仔。成日讲埋废话都唔知佢系唔系啊？ 有内涵嘅都有， 即系佢都会同你倾个偈，佢会识好多嘢嘅。佢又有钱又有剩，但系佢个点就系、是、哦， 佢 可能系七十几岁噶啦， 系啊， 或者六十尾噶啦，你得唔得先？ 白晒头发， 咁我哋就话系啦，我就话佢李隆基，李隆基唔得，喺度排除啦。我哋讲咗几条友噶，后来咧讲出嚟咧系最后拣咗都系拣唔到嘅。 讲嚟听下， 首先 你我问你，你哋几隆基咧得唔得？ 有李隆基，我你有李隆基啦。跟住我仲谂住咩许绍雄啦，谂住 Benz 红啦，跟住仲有咩罗网，我记得、 啊、 有罗网， 老 振 顺都讲埋系咪啊？ 好似都有 边个得啊？ 老振顺阿叻阿叻 都唔得， 曾志伟 都唔得， 六啊几咯嗰啲就 咩七十 几七十 啦， 哦 okay、 曾志伟、 彭健新、 谭咏 麟 系啊，全部都唔得啊， 系啊。跟住后来拣，你知唔知后我好似拣咗边个？唔记得咗，我有拣到噶后来。 唔系我问你先，你李隆基得唔得？因为你点啊？你话 佢样， 跟住我同你讲话 条件。你头先讲嘅条件，我觉得啊，系啊，听落去都几好。系啊， 佢喺淘宝买翻版唔得， 唔系嗰个佢条女都买嘅，即系我意思呢个条， 你唔得。 佢外壳系李隆基， 系啊， 好啦，系啦，跟住我查落去啦，跟住后来好似接我曾经接受许绍雄啊， 我唔得啊许绍雄， 因为许绍雄有讲倾过，虽然许绍好样衰，都唔得咁样， 唔系样衰嘅，你朴实啲啊，唔好讲样衰啦。 系， 我觉得。我帮你揀李隆基定许绍雄？ 李隆，我揀许绍雄。 而家呢个案件出嚟，边个仲揀李隆基？ 我哋唔好系再揀，譬如你嘅，你同我讲话许绍诶，许绍雄、曾志伟。 第一变咗地狱二拣一嘅， 系啊，即系 咁 样讲。听呢一集啊，大佬 讲下，即系咁样嗱。总之条件就系佢系七十几、六十尾，佢会好多钱，佢真系中意你嘅，佢好锡你嘅，佢唔会出轨，唔会做其他嘢噶啦，亦都唔需要你帮佢生仔，因为佢已经有仔啦。 唔系，我记得你问过我搞唔搞嘢先。 系啊，即系系啦，要搞嘢，但系佢搞几多嘢啫？而家话你听佢咁嘅年岁啦， 你拣啦，你曾志伟同许绍雄。你自己 咧，你唔系系咁噶，你而家系玩鸠人。 我全部都拣 阿叻同许绍雄， 我拣唔到阿叻啊。 阿叻永都唔得，系咪？任何有阿叻参与嘅嘢都变成一堆屎。 唔系，有阿叻嘅就最等。 我全部都唔得，我弃权系啊。 佢可以目前 我死佢啦。 哎呀，我死啦，又唔使偏激嘅。 我拣碌落山啦， 食屎得唔得？系屎同阿叻 屎。 咁所以食屎都唔拣佢哋。 系啊， 我都系， 系唔知啊。 喂，但系你嗰问我最终极，你唔可以食屎，真系俾你拣， 要老嘢，总之老嘅咧。 你话真，我拣真。 胡枫啊， 因为佢真系好老啦，系咪？我得啊， 咩都咪就扶佢啫。 你有够力， 我做到， 就系推轮椅啊。 胡枫我得， 就好似我男上司讲，会推轮椅啫嘛。 好啲嘅人物出嚟啦，系嘛？你哋嗰啲系劈屎嚟，唔好拣啦。 但系佢要锡你嘅话，锡唔锡啊？唔系，我锡系实体锡，唔系嗰。 我唔识胡枫 嘅，即系锡你一啖嗰啲锡啊。 O K O K， 你可以俾佢锡， 唔好打车轮就得啦。 摸。 哇！呢、這个咁多事， 我唔想再 搞咯。佢斋摸喎， 唔得 咁拗住。 喂，你同人得人哋一齐，唔俾人摸， 唔使咁 detail。 你唔搞，而家好轰动喺度，七级半地震。 你俾唔俾佢胡枫摸啊？ 你得啦，你唔好笑住啦。 唔得，好 笑，毁坏人哋啊！大佬， 杨怡个样好似逼佢食屎咁。 头先佢话：，唉，算啦，我拣胡枫。佢话得，跟住话摸一摸佢得唔得？我石实体石啊， 石可以，石可以， 石面珠，即系当阿爷 生日 快乐啊！ 系阿爷祝你生日快乐，你唔系你祝阿爷 好 gentleman 啊嘛，起码 gentleman 收诶四哥，四哥好啦，有风度得唔得？ 四哥唔得， 但我情愿拣四哥。 四哥大翻副超得唔得？ 唔得， 我唔 该，你咪摸啊！ 我举手， 你咪摸啊！ 四哥有条女举手， 唔得啊！ 唔系因为我觉得四哥咧，佢有啲 taste 啦，即系嗱，你问我咧， 你一齐着樽靓我得唔得？ 哦，得得。 因为你 唔觉得佢 得唔得？问翻佢快啲， 食一啖咯，蜻蜓点水，蜻蜓点水， 摸唔得啊！ 摸睇我诶，咁如果你同得人哋一齐俾人摸下算啦，喂喂喂，快啲啊！ 你 唔得啊！四哥好核突，好挫啊，唔中意啊！ 佢而家夜总会，你坐低，你俾我摸下得唔得？ 如果人哋唔拣你啊，人哋食嗰啲又身材又好油啊，后生嗰啲啊， 初恋啊，呢沓钱俾你。 因为咧，我觉得胡枫嘅老人形象，佢系一个仁慈嘅老人，即系我即系如果 你食唔落手系嘛？ 我唔敢啊，即系我觉得好难顶啊。四哥可能佢有少少，即系佢嘅形象比较 风度翩翩， 系啊，即系好似仲系啲有少少玩家 feel， 你觉得冇问题？你同咧，你同胡枫个感觉，你觉得 即系一个老人家爷爷咁 样， 系 好难 慈祥嘅。 系啊，即系我搞唔掂啊！我真系觉得 handle 唔到啊呢种感觉。 关事噶，佢可能真系要你推下轮椅嘅就真系。 就系系推轮椅推唔推？ 喂， 系啊， 你败之下 唔好谂咁多啦， 推上天台。 即系我就情愿拣谢贤喎。 咁 OK， 我哋向前褪啦，即系唔使去到四哥同唔好搞佢哋老人家，真系 耶稣 都推过咗。推过埋而家李隆基喺后边笑下狂笑，我已经拉开咪嚟笑啦，开始执声执得咁惨头先。 系啊，嗰度嗰啲爆晒啦，已经 又嚟啦， 系啦，爆晒啦， 你自己 戴条包， 大耳塞啦。 我想讲推前啲，我哋而家都系卅几啦， 系啊。 咁如果嗰个系五十几得唔得咧？我哋唔好讲边个 artist 先，即系佢五十几岁啦。 我要睇下佢，好似活杨怡话斋啦，即系佢系。例如佢好有活力嘅，或者佢个人咧系 佢个样，我开始四十几嘅，但系佢五十几噶啦。 首先外形咧，我觉得咧，即系佢 好重要系咪？其实 系啊，即系佢着咩嘢，即系令到你觉得个成个观感啊。 系， 唔好讲佢性格先啦，唔好讲系咪好活力啊，做运动啦。 但系你廿年以上咯， 我会睇下佢，我觉得外形观感令我会觉得可能会好啲咯。但系我问我唔知啊，真系未试过。 嗯，我唔得。 我千祈唔好有老人趣啦，我觉得。 唔系唔关事，我纯粹系唔 OK， 唔啱唔啱我哋，算啦，嘢唔得，我真系唔得，我真系唔得， 你 得 唔得？ 所以我都话我倾向拣细。 你真唔得，即系譬如五廿岁嘅，但系其实佢外形 keep 到嘅，唔系五廿岁咁嘅。 五十， 同你可能近翻啲嘅。 刘伟强嚟嘅得唔得？ 咩刘伟强啊？刘 伟强一定系 咯，点解弹咗刘伟强嘅？ 即系一个有，即系有人，即系我谂系有一啲才华嘅。 你再讲到系尔冬升啊？ 系啊，类似啊，杜琪峰咁样，系。 你得唔得啊？ 系啊， 有少少老噶啦，见到佢， 佢有才华嘅， 佢头发已经见到系白，但系佢有型嘅，佢 keep 到嘅，有才华嘅。 即系 刘 伟强咧，即系真嘅刘伟强， 系类似啦。我即系意思嗰、那个嗱，因为可能同你夹啲嘢，可以讲下电影啊。又即 系 又唔系肥咗，因为刘伟强系瘦噶嘛， 佢 系啊， 佢赌上都唔系肥嘅， 系啊，即系才华类咯。 赌上可以同你讲， 即系可能佢嘅才华， 听佢讲嘅啫， 即系佢 个才华 过咗佢嘅年龄啦，令你觉得啊，佢有内涵嗰种啊。唔好讲佢系咪有活力啦，即系 我脑系杜琪峰，得唔得咧？我都 系 谂紧啲嘢。 嗱，佢有经济能力噶，佢唔需要担心。 系。 即系佢唔会话 咁，如果佢个 talent 真系好， 你可以努 啲，我觉得可以。 嗯， okay、因为咁嘅话，可能系主打系你点讲咧？ 喺身上学到嘢， 系即系佢会搞好多，你会领喺另一只啊， 变咗 另一个 另一款，系啦，我系下巴嘅，系啦，系呢款啊，系啊，咁但系你去到搞嘢层面就可能都系唔得， 因为嘴唔嘴到， 因 为跟住就开始。 我成日嘴唔嘴到样嘢，即系你中唔中意佢咯？身体系身体系诚实噶嘛，我成日话，系啊，咁我真系唔知赌赌上一号埋嚟，可能我唔得。 佢又讲身体系诚实，我谂起我都冇， 真系冇啊， 好正，尔冬升得唔得咧？ 得唔得？都系差唔多嗰 因 为 呢排我睇《无限超越班》有尔冬升。 其实尔冬升好正嘅，佢拍嘢都 系佢 系 好有 系 系 啊。正如我之前见到刘松仁嗰度花痴咁啦。 咁你得唔得？刘松仁都老啲喎。 唔系 刘 松仁太 picky 咁得。 咩叫 picky？ 即系佢好多自己嘅要求，好多即系 佢嘅一套 系啦。我觉得 其实佢哋呢个年纪，佢哋有呢啲成就，有呢啲 talent 嘅人， 可以有 其实都系呢个款嘅，我话都系佢，你都系配合佢噶啦。如果你同佢咩一齐定点嘅话， 冇错， 你得唔得？ 刘松仁唔得，因为佢而家个身体唔得。 屌！ 但系佢如果以前即系讲紧我细个睇， 正常 啦。佢嗰阵时系嗰啲婚前婚后啊。嗰啲 嗰個老 四十幾， 嗰都大 十嗰啲咧，我覺得嗰啲可以， 你可以， 因為佢點講咧，佢有個細嘅啫，個有件事，有 個氣質啦， 係啊，個氣質有佢嘅 talent 嗰樣嘢係好吸，係好吸引嘅 talent 嗰樣嘢係好吸引， 即係可以蓋過年紀，即係你用才華可以蓋過 年 紀 嘅， 係 啊， 即 係 係啦， 才華可以蓋過年紀， 我覺得可，因為嗰樣嘢係。佢嚟噶嘛？佢拉咗咁耐，佢养佢自己个独特嘅， 即系佢摆耐咗红酒就得啦。 系啦，咁但当然我就会明白，其实去到如果真系啦，OK， 如果真系咁样同我呢个年纪嘅人一齐咩，你就唔好谂肉体嘅嘢啦。 哦， 即系反而 是精神恋爱， 唔系你会真系你会佢喂咁你好正常啫， 唔系可能佢哋好中意肉体嘅，你冇睇嗰啲阿伯嗰啲， 你用机 系 咪又嚟？ 有啦， 又 去 翻你啦。 有心有力 的，反而你刚才说你阿牛就是说才华可以盖过他年纪，令你没想他的年纪是不是大过你，我觉得调转了，我是才华呢 我反而 盖过肉体， 我觉得我呢才华可以盖过样貌， 哦， 即系佢唔系好，佢嗰个外形唔系好靓仔靓女嘅嘢， 狼莽咁嘅样，但系佢才高八斗， 可能我会渐渐觉得佢 OK， 系 啊， 好吸引，因为才华嘛， 我唔介意佢个样好帅，但系佢可能个才华， 但 系 我都好想佢个样 系 梁朝伟， 咁当然冇人系抗拒， 唔系啊，调转嘅，我都系 睇 学 外形 嘅，佢系 学 嘅，佢学盖过一切， 佢系大 S 咯， 系即系佢唔得个 大 S， 咪话我都系睇佢打机，点解要睇个样衰同老嘅打机，我唔睇个后生靓仔。 但佢而家老公都唔系靓， 即系我会发现，原来佢唔系好，即系叫做好好靓仔或者点样嘅，即系个外形好靓丽，但系佢如果有个才华， 加加埋埋， 系例如佢个音乐，哇，佢嘅造诣，即系佢作曲或者点样。 但系咧，最终我会咁讲，王力宏系唔得噶， 但 系 反而个 系啦， 王力宏， 佢个好好嘛，又有才华，但系佢唔得， 因 为佢人 品咯，品德啫嗰个系。 所以最终你都好多嘢嘅，唔系净系年龄 咯。 不过佢意思话才华， 如 果年纪好大，佢可以接受佢， 然后又系啊，佢又好爱我啊，点啊？ 当然佢性格要好好。好啦，都可能你先会接受。 系，其实如果即系 嗰啲细嘢就更加再，即系佢先大题。如果咁样都可以嘅， 但系如果佢梁朝伟，其实都搞唔掂嘅。 系啊，佢要自己出 格， 佢突然之间。 澳门去喂搞，去咗伦敦喂搞啊！屌， 佢自己 装修啊，我走啦，你装修完话， 同埋佢自己一个人走捻 咗咯。 佢老婆其实都好劲嘅， 所以佢呢个相处都系咁啱大家 夹到。你要食到梁朝伟，你需要有刘嘉玲嘅气度。 系啊，真系 一般女人系食唔到噶，真系 冇 错，可能噶。 唔好再讲其他人同佢啦，因为 接受到 佢哋就系天生嘅 man 嚟噶， 真系。 系你接受到佢个人系咁。 我嗰次睇咩啊？好似睇都姐就系睇访问刘华同梁朝伟金手指啦，之前即系而家讲下讲下，跟住佢咪刘华咪喺度话吓，我有就试过半年冇同我另一半对话，因为拍戏嘛， 即系可能佢喺大度， 半年冇打俾佢，所以半年冇打俾我你死啦， 搞错使唔使啊？ 系啊，使唔使啊？你中间都有啲时间打个电话， 你都会抽离一下。 但系 咩？ 当然梁朝伟更加系话自己可有阵时会走出日本住六个月啦，系啊， 我唔好 自己揸只船啊， 系啦， 去海啊， 系啦，突然之间去英国几日啦，去边度？你去英国啊咁，即系 喺日本旅居啊咁啊，一条友 佢个女方咧都系要好。独立的， 跟住其实会令我想起咧，就系佢哋其实啲有才华或者有少少傲气啊，即系啲性格嘅人咧，你一定系喺佢下巴噶啦，你食唔住你咪走咯。就好似以前成日讲咩，练剑系一件好孤独嘅事。如果你要同一个剑客一齐咧，你就要承受啦。 剑客通常都冇另一半嘅啦， 即系你承受 独孤剑客， 即系你需要去承受。OK， 佢就系咁样嘅，你得唔得？ 佢都系周围去， 系啊，佢都唔会喺你侧边。 佢翻嚟啦，有阵时会间中。 系，但系。 系 咯，咁咯， 系咯， 所以黄飞鸿都娶过细过佢嘅， 黄飞鸿系咪李连杰？ 系啊。 我哋经过一轮七级半地震之后 嘅，杨怡甚至去咗厕所添， 因为佢暂停， 俾我哋逼到飙尿， 俾胡风咧， 冇 啊，关佢咩事啫？ 做咩冇我？ 我呢集都盛贺你。疯狂的 集 数、 我怕冇人听嘅。 呢集嗰个声量咧，我觉得大家都系 七级半地震， 教细声啲啊，教细声啲嚟听啦。 你唔好戴个耳机咁塞得唔入嚟听， 唔好戴入耳塞系咩？ 用蓝牙喇叭， 哇！全世界听到我哋把声冇啦， 成间震晒咁 嗰啲。我建议大家听我哋嘅时候都系咧戴翻个耳塞。 中间先叫，先建议人哋中间你先 提咗警告，警告声量。 声量劲高，小心耳朵。 头先我哋讲嗰下讲咗去远得滞嘅，其实兜翻翻嚟咧，咁咧爷，即系我头先讲话爷孙恋啦，即系我哋开头讲嘅阿提款机咧，同佢而家嗰个伴侣啦，即系嗰个女仔咧，相差系36年嘅，咁所以就。大家真的很震撼，就会哇咁样样 嘅。我想问咧，系而家我想讲，讲想讲一少少，原来真实嘅数据是、就是嗱，成日都因为李隆基就同唐元宗。一样名嘛？ 点解咧？你讲翻点解先？因为啲人可能真系唔知道。 因为唐元宗历史人物，即系讲紧唐朝嗰系真个唐元宗啊，皇帝咧 唔系活络游嗰个 系 唐太宗， 系唐太宗系佢爷啊， 系佢阿爷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唐元宗咧，其实咧，佢同杨贵妃。而家讲嘅真实历史咧，并唔系江华，系并唔系江华同向海南吓。其实真嘅唐元宗同杨贵妃系争好远噶嘛，都系，甚至乎一开始杨贵妃佢个仔个老婆嚟嘅，系其中一个佢个仔嗰啲妾侍嚟嘅，即系佢新抱，可唔可以咁讲？ 偷食佢啦， 佢偷咗佢，佢睇中佢，咪叫佢入宫咁咯。系都系争好耐，系争几年话？唔该， 诶，头先我搵呢个添。 搞错你， 唔系好耐，头先开始揾咗啊！我呢个我无声冇揾。High TV Search， 咪因为咧阿李隆基咧就做过好多皇帝嘅角色，所以啲人就笑话即系 佢 咧， 话唐元宗晚年昏庸无能咁啦。因为历史上咧，唐元宗咧呢个皇帝咧，佢开头嘅时候，即系佢啱啱做皇帝嘅时候，佢就好努力嘅，亦都开创咗唐朝嘅盛世，都好强嘅。其实嗰阵时， 可以睇翻杨贵妃个电视剧， 系可以睇翻光。华啦 ，OK， 咁咧佢即系佢历史上都系佢本身好皇帝，但系佢做咗好多年之后，即系佢嗰阵时晚年啦，佢就觉得自己、哦、我哋而家都好好啊，唐朝又好劲啊，亦都冇唔需要打仗啊，即系开始安逸啦， 安稳啊， 系开始寻求咩？系寻求美女啦，开始追求美女呢回事，咁啊睇中咗呢个杨贵妃啦，于是就带咗佢嚟。 即召咗佢入宫，就开始一堆 重行重行， 就享乐啊各样嘢咁， 有池玉林， 亦都导致到之后就 系 安史之乱。 佢哋争34年嘅 真实啊吓，即 系 历史上。 咁咧，我想话咧系咧嗰度系唐玄宗咧。即系佢因为咧唐玄宗登基之后有写住咩唐玄宗七年六月初一啊杨贵妃先出世嘅，即系佢做咗皇帝即系七年之后佢先出世， 即系其实佢一开始就系佢晚年嘅时候觉得我要享乐下啦，我做咗成世皇帝， 其实都啱啊。 By the way，唐玄宗系处女座嚟嘅， 开个星盘 好笑， 唔系，即系佢意思就系哦，佢后来就因为反而因为呢个女人就搞到祸国殃民咁，其实又唔系好关杨贵妃事嘅。 咁所有嘅罪都会喺女人身上噶啦，喺古代 历史嚟讲， 无论系系咯， 你大个啲有啲老睇翻，其实主要个男人自己搞到咁，关条女咩事啫？ 因为 佢 因 为佢靓咯，嗰啲人想争佢啫嘛， 沉埋咗喺度 咁样。 咁我就而家咧就系笑鸠李隆基，因为佢同唐玄宗嘅名系一样噶嘛。咁然后佢嗰个另一半阿王女士咧，又系好后生噶嘛， 又争差唔多啦，即系30几年， 30几啊， 36、34， 即系佢哋争嗰个距离仲劲过。唐玄宗去杨贵妃问你死未？ 同埋咧， 系点啊？ 普遍咧，即系唔知点解啦，即系男人咧同女人就会，即系男人 容易出现呢一个同啲好细嘅女仔一齐， 系啊系啊，因为啲人都系话啲男人咧， 因 为无论几 多岁嘅男人都系需要18岁， 系呢个系史记， 史记呢个系历史话听嘅事。 咁嗱，除咗咧呢个最近讲话，即系佢李隆基呢个相距啦，咁样睇睇下咧，原来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啦？其實咧，娛樂圈 多 或者亞洲， 我哋熟悉嘅人啦， 唔好講係淨係娛樂圈啦，咁都有一啲好相距好大嘅，我哋稱之為即係而家講係男人老過女 人多啲啊， 爺孫戀嘅， 即係老少配中嘅爺孫戀啦，係咪？係 啊。 咁有一個咧，就即係近年來，不過就唔係香港，係台灣，咁即係大家可能有少少印象，不過又係俾人哋。抨击得好紧要， 因为我觉得那个女仔嘅阿爸好似有 本身系同呢个男人咯， 唔系 熟噶嘛， 吓死我， 系啊， 我唔系你本身同， 真系 gay 嘅，跟住中 途好似系佢阿爸同呢个男人系 friend 嚟，点知搞咗佢个女， 即系孙中山咁啦， 系 嘛， 系啊，冇错冇错， 类似啦， 孙中山之生之日先， 佢嗰个佢个阿爸好似好憎呢个人噶嘛， 系啊，佢好似有喺台湾即系接受咗个公开，即 系 话居然点解会咁样咧， 咁 啊，系争几远咧？嗰个叫咩名啊？ 又唔系真系好远，睇翻， 叫叫咩名？ 个 pair 人，唔 该。错咗， 李坤系嘛？ 李坤城个男咧系李坤城，个女仔叫林静欣，嗰、那个女仔系好细个噶， 几多 岁 啊？ 女仔咧，而家讲紧系廿，佢嗱，因为嗰个男人死咗系66岁嘅，咁而个女仔咧系26岁嘅啫，佢系相差40年， 系40年， 而家佢已经过咗身啦，那个男人。 啊！ 喺 2023，冇错，系真系上结咗婚。 咁跟住佢咧，原来当时咧就即系咧，大部分人咧都系抨击嗰个男人，点解要话即系搞呢个细路咁？好似，因为嗰个女仔真系好细个，又同埋佢当时仲要系佢哋一齐交往嘅时候，佢仲系学生咁，即系未出 好 细个嗰种， 系真正嘅爷孙。 同埋佢个样咧，令你觉得都好难接受， 白晒头发同埋即 系 后生女 咯。 嗰个男人啊，唔系嗰个女仔。 嗰个男人咧，相比起李隆基咧，其实李隆基有打扮嘅， 仲要嗰个女仔系少女嘅样啊， 细路女 嗰种 啊， 唔系一个中年女士， 系啦， 都唔系20几岁，睇落系得10几岁， 系因为佢比较细个啦，所以大家咧会 更 加觉得 观感。 因为佢哋有啲亲密照啦，经常即系呢个新闻出嘅时候，都会有嗰张相 揽住一齐， 系好 头贴头咁。 嗱，我讲个男人，唔知有冇人睇过嗰个样啦。嗱，我认为咧，佢有啲似夏朝星嗰啲 feel 嘅，因为佢个 夏朝星有啲型，有型啲。 表示反对， 即系嗰啲 feel， 长长啲头发，黑好白嘅头发又系。 大家自己 Google 啦，唔好评论。 系啦，跟住咧就哇。你就觉得哇好老喎，即系你会觉得咧两个嘅差距就好难接受，所以啲人就成日话闹佢嘅，同埋成日话嗰个女仔你点解唔好同佢一齐啦，咁样系点会同佢一齐啦？咁我有睇过类似即系话就系话佢哋老豆咧，即系嗰个女仔嘅老豆同呢个男人本身系一个朋友嚟嘅，咁唔知点解就。佢个女咧就好仰，类似有啲仰慕呢个男人咁咯。 孙中山先生 都 一句， 咁就即系开始咗啦。咁佢屋企人其实即系佢嗰个女仔嘅老豆啊，屋企人都唔系好中意。 而家咧咁， 而家。 嗰个男人就拜拜咗啦，有病，估佢唔到系佢，即系咁快啦去到。 同埋好似冇乜留低遗产俾个女仔， 好似有间屋最近， 好似有啲钱。 因为我 search 翻最近嘅时候，最近咧话呢个女仔咧，竟然系 佢继承咗佢啲嘢啦，因为佢真系结婚啦嘛。 同埋咧，佢系有少少游手好闲之下咧，佢卖埋呢间屋嘅。 哦、 即系个男人留翻嘅屋啦，即系个即系类似系咁咯，即系话佢终日无所事事咁，类似咁啦，咁即系好似系啦，唔知道之后会点啦。 佢就 系 做到你嗰只煮冬菠萝俾佢食啦。 咩啊？话个遗产写住佢，让佢可以做废人一辈子啊！ 但系，唉，我唔知系啦。即系个男人 系我嘅理想嚟，躺平 我唔知道 系咪即系日日喂冬菠萝俾佢食啊？ 唔知啊，唔知点。我冇 煮都冇煮过。 我细心去研究嗰个男人咩原因死，但系佢就原来系2023年过咗身嘅啦，已经 上年 系啊，咁好啦，跟住咧呢、這个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啦，有一个咧物理学家好出名嘅杨振宁啊，唔知道有冇印少少印象，即系嗰啲诺贝尔奖嗰啲咁 feel 嘅，系啊，嗰、那个阿伯嚟噶啦，嗱佢咧 即系胡风咁啦， 系啊，真系呢个真系嗱个感觉系咁啊， 佢系1922年出世嘅， 哇历史人物嚟， 而家佢101岁嘅，好似未死 啊。然后佢嘅老婆咧叫做翁帆，系1976年出世嘅。 嗱当时佢哋结婚嘅时候咧，系讲紧 六嘅话，一四八啦，系嘛，零 五啊四年啊， 五啊四年啊相差。 佢结婚嘅时候咧，男人系82岁，而女人系28岁。 他们在2004年结婚， 他们相差50几年、啊、 我到底听了什么我现在 是那个震惊十四，他们都是受到抨击的，因为大部分当然是说那个女人为什么要即系唔好玩阿伯啦，阿伯已经系咁老啦，你仲要黐埋佢咁样样嘅，都系呢啲咁样。大部分都系咁样抨击你个女人，你呢个女人嗱，佢好似话系男人系一个教授嗰啲咧，佢哋喺学校相遇嘅。 哦， 系啦，咁我就嗱， 杨怡啊， 我好似 search 嘅时候，到今天佢哋都仲系一个婚姻状态，就未冇讲话佢哋系 咁，佢真可能帮佢推轮椅咧， 系啊，真 系 好照顾 佢， 佢 一定推轮椅啦，同埋百几岁。 但其实我唔排除有啲女性咧，对于种年纪大嘅男性 系 有倾慕 咯， 系啊， 照顾 佢，即 系 佢就系中意诶咁样去认识去相处，或者即系我觉得男唔介意佢系阿叔， 咁算唔算系某程？程度上嘅暖妇咧， 有啲系 有嘅，有好多有暖妇。 原来呢啲嘅女性咧，可能喺佢嘅长大家庭环境里边，佢系冇爸爸，可能系单亲嘅。我发现咗系大有啲系咁啦吓， 唔一定系全部系， 不 过 有 部分 系中意比较倾向大嘅咧，都系因为佢屋企里边可能得唔到，即系可能少少你讲嘅暖妇， 或者未必系冇爸爸，或者未必系单亲，或者系同父亲嘅关系唔好嘅，就好想得到一个年长嘅人 去爱护咁样，系啦，咁佢呢个都几夸张，真系50几年，大佬80几岁同20几岁。个距离真系你同系咪接触到咧？你头先咪话睇下嗰个线嗰条界喺边嘅啫，系咪？ 呢个唔得， 系真系我都幻想唔到啊！即系呢个真系嗱好啦，跟住仲有一个咧，都系老人派嘅。 OK， 就系咧个 Hit me， 刘思坤呢个钢琴家 啊，我知边个 系啦。咁咧佢咧佢系84岁，佢老婆系47岁啊，而家嘅呢个状态系。咁咧，佢相差37年。咁咧，最好笑咧，最劲嘅咧，系因为最近一讲翻，系因为咧，佢老婆啊，47岁高龄啊，系再生细路嘅。而佢而家系有2个细路啊，同呢个老婆，即系而家孙颖佢老婆，都系咧弹乐器钢琴嘅，都似系，好似咧佢哋都系因为音乐咧。可能是师徒关系啦， 音乐真系无分国界啦，无分年龄啦， 即系好似朗朗同佢老婆争12年咁样。 即系佢哋都系因为音乐咧而结合咗， 即系才华系嗰啲人就 可以啦。才华可以盖过年纪，可能类似佢呢种。 但我唔会咁佢咁老仲生仔咯。 嗱，佢咧生仔咧，我都觉得好好奇，因为咧，我觉得首先个女人咧已经去到47岁啦，我都吓，哇！佢再生多个 系 两第二个。 即 系 我妈讲嗰句，唔知炒生到49。 嗱，争两年先系咁，咁我就好奇咧。嗱，男人咧其实80几岁咧，系真系仲可以生仔嘅。但你都要睇翻个女人噶，咁我睇哇，点解女人47可以生啊？咁后屘我再睇翻啦，八到去嗰一层嘅时候，发觉咧，哦，原来因为佢哋系喺美国用一啲即系类似人工受孕嘅方法 去令到 佢哋，或者佢哋两个觉得自己嘅音乐有才华，想有一个人继承佢哋嘅音乐才华。 冇错，佢有少少系咁啊。咁佢因为咧后期咧，佢生咗个女先嘅，咁而家佢再生多个仔嘅。佢个女好得意噶，我睇上好有好好靓女噶。咁咧。哇，个女好似系个孙咁，跟住佢就问佢啊，你会唔会教弹琴啊？我佢女讲系两岁定唔知一岁嗰阵时候，抱住佢好细个，跟住佢有少少即系你知老人咁嘅感觉，抱住个孙咁样，哦，我会教佢弹琴咁样，希望佢会有即系学传授到一啲嘢俾佢啦。咁跟住我睇翻咧，原来呢个刘思君嘅第一段婚姻嘅仔啦，即系佢大仔啦，系已经59岁，比佢老婆仲大嘅。即系佢谂下，佢第一个仔同佢而家嗰个，即系已经系一个 差60年啦。 我真系觉得好犀利， 系一个甲子啊。 同埋咧，好似头先杨怡咁讲啦，有啲咧佢叫做即系可能有少少智慧或者系才华嘅人咧，佢会有个谂法系佢想将呢个 延续 再生咧，系因为想 继承一啲嘢， 佢嘅 DNA 好嘅嘢咧，一路传落去，有人帮佢生出嚟啊！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佢仲要将两个人嘅 DNA 啊，唔系一个，因为佢本身有仔噶嘛，你话 系啊系啊系啊， 佢想佢可能佢哋真系好爱对方，同埋觉得对方好有才华咯。 因为嗰个女人可能又觉得佢呢个男人，即系呢个刘思坤大佢咁多，哇佢系。钢琴家咁劲啊，咁出名，又系系咯，即系想留翻个种咁咧，帮佢好似，咁呢个都系不得了嘅。 Wow, it's amazing。 咁你头先讲啦，你最中意嘅危险人物2.0咧，佢本身咧 都 系一个老少嘅配噶，嗱佢 都争得好远下， 都原来抄翻出嚟咧， 都好老噶。 当年咧，佢哋一齐咧。刘家良师傅是50岁了已经，而佢阿雍正只系20岁嘅啫， 哦，30年啦。 咁咧，雍正真系一个少女啦。头先我哋咪话你30岁，如果同20岁，如果20岁未出嚟社会咁嗰啲，咁、 啊、 但系当年咧，雍正真都系受尽抨击噶，因为佢有仲咪同埋，因为当年佢仲刘师傅系佢仲有老婆啦， 有太太 咁一样啦，同埋呢个女仔点样又黐咗埋去一个哇！已经喺 即系佢都系演艺界嘅时候，同一个界别，梗系觉得哦，你黐住个前辈，即系你可能偷佢光啊， 系啦， 即系掠水啊。 所以佢其实咧，我印象中佢之前俾人嘅感觉咧，都唔系真系好好。 但系时间会证明一切啦， 系 啦。 所以而家你过咗咁耐，你知哦，原来佢真系对刘师傅 系 好好啊。佢收尾即系离开咗，佢都仲好尊敬佢啊，即系佢睇得出佢，即系睇得出佢唔。真爱咯， 即系唔系真系话想嚟 贪佢想上位 或者点 咯， 系啦，因为 好多人都 因为佢真系同咗刘师傅一齐之后，佢甚至乎离开呢个娱乐圈 啊，系 啊，好低调噶， 佢即刻去照顾佢细佬啦， 读书情愿去自己另一个界别，就唔好同佢同一个界别，咁你哋冇嘢讲啦，即系唔好同佢讲，唔系想 敬佩佢 嘅。咁你有冇听过一个即系好得意嘅，即系佢话点解佢会同刘师傅一齐啊？佢喺前世 只 雀 啊嘛， 系啊，佢养佢， 系啊， 咁有趣。呢啲系啲奇闻啦， 你信就信啦吓， 系啊，即系啲奇闻，你八到佢呢个时候， 有时我会听佢讲咧，佢话有一啲人咧话，因为佢好中意讲和尚噶嘛，咁佢有一排 因果嗰啲 啦，系啦，佢就话有啲人因果咧，点解佢哋会一齐咧？系因为咧，佢哋以前咧，原来系做咗5世夫妻啊，嗰啲噶，即系佢会讲一啲咁嘅嘢， 缘嚟嘅， 系啦，缘分嚟嘅，所以可能佢。嗰、那个世界就系一个缘分， 佢哋相信呢个事情， 所以佢就会觉得点解我哋年龄佢咁大都会一齐又倾到咧，系因为有一种咁嘅嘢，即系因果嘅感觉。 信 一 信啦吓， 信一信啦， 系啦。 咁可能再推翻短啲啦，即系唔好去到咁老 少啲啊， 缩少啲咧，即系可能 已经去到郭富城啦，系嘛？ 系啦，郭富城啦， 郭富城嘅 众所周知咧，佢已经58岁啦，其实。 啱唔似嘅， 佢劲啦嗱，咁佢就系讲到头先嗰种，佢50几岁，但系佢 keep 到喂生40岁咁咯， 佢40几咯，你觉得佢似 都 OK 嘅， 又唔会三字头 嘅，三尾 四十几啦， 22年咯都系， 佢老婆只系30几岁啫，36岁啫，佢哋相差22年嘅，咁呢个已经系我哋、哦、即系都叫做近年。都即系比较话差距大嘅， 我谂同埋都系一个时代问题。头先其实佢嘅差距仲大过刘师傅同雍正贞嘅22， 唔 系 刘师傅 系 30年， 哦30年，哦 sorry， 系啊系啊， 但系即系而家个社会嘅观感会好啲啊， 都是 的、哦、是啊，即感觉上 是的是的， 你都唔，你起码唔会觉得嗰个女一定是黐住佢啦，你咩？你唔会谂呢啲嘢啦， 系啦， 你只系会谂，哇，系咁犀利，佢识到咁后生嘅， 即系佢老咗。 唔系，而家时代唔同咗咧，你唔会净系谂，哇，呢、這个人系即系如果二十岁你已经觉得冇乜嘢咯， 系啊系啊系啊， 都系。 个大家社会嘅风气个观感都唔同咗，对呢件事，加上个好成 keep 得好啊嘛。 系啊，所以大家 即 系 如果佢 系 一个五十八岁成个阿伯咁，好猥琐嘅阿叔就哇佢 系啊，哇搵啲后生女啊。 但系而家你觉得唔系，佢用咗几层啊？ 系啊，仲有几好啊？方媛就觉得佢成熟啲，照顾佢就帮佢生咗两件， 系啊，生咗两个女啦而家。 咁跟住已经系杜德伟咧，就 都好耐噶，好教好多噶。 杜德伟而家系六十岁啦， 六十二系嘛？ 佢 而家六十中十二。 佢当时有结婚嘅时候咧，佢就话咧，原来佢老婆嘅。即是他老老爷嘛。 外父。 外父呢是同他同他外父是一样大。 哦。 他老婆。 好像郭富城 是相差 24。 一年好像一两年。 好像但是拍出来张相呢，他外父就 是 那些。是 就是 一个很老实的那些。 是普通人 ,citizen。 是。那么郭富城就是。 而个武徒王者。 即是即刻。 是 ,shake the pose。 我觉得是其实呢个年龄呢和外形呢真的是怎睇你去包装。你外形 是包裝到，加上依家就係、 是、即係數即係嗰個歲數只係一個數字嚟嘅啫。 只要你 冇錢，你 keep 得好嘅話咧，歲數只係一個數字嚟嘅啫。但你 keep 得唔好嘅話咧，歲數就係你嘅一切。 即係鄭嘉穎同佢老婆睇落就 OK 啦，覺得人哋撐啊， 我覺得哇好核突嘅。 鄭嘉穎幾多啊？ 21年 陳海琳，我爭從呢個 郭 富城 差 唔多。 其實你問咁，你鄭嘉穎我覺得都可以同佢老婆都個外形上都冇乜。相 襯嘅， 咁鄭嘉穎個樣又真係 OK 啲啦，佢比較係 啊 係 啊， 又唔係佢又未，都係佢未 feel 到佢係大叔咯，可能因為身形啦，即係嗰樣嘢，佢哋仲娛樂圈啦 ，keep 得好啲啦， 樣又唔係嗰種好老實、好老成嘅樣。 係啊係啊， 佢樣本身係比較， 跟住改嚟改本身係樣。呢时候有冇听众已经讲呢句嘢？ 学系咁噶啦，咁你有呢个学，有啲人真系个样 唔系唔系，咁听众咁你系你介唔介意样先？唔系 咯，我话听你唔睇学啊，咁 系咯， 电话你都用过学啦， 我盲噶。 咁呢个嗱。反而咧，我哋喺搜集資料嘅時候咧，有好多、 啊、 有好多朋友，即係好多大家即刻就話 勾起啲回憶， 睇揾一個白韻琴啊，謝偉俊啦， 係啊係啊， 定 係 點知我揾嘅時候發現咧，其實佢唔係爭好遠啫。當時呢個咧都係受到好多人嘅抨擊。 小時候 嗱，頭先我哋大部分講都係男老女女比較少啦，即係就分配係 男人大啲。 但係咧當時呢個咧又係受到大家熱烈討論嘅咧，係女人大過即係。大过男人嘅，而大家亦都系高度讨论，就话哇你咁即系靓仔嘅同个咁就系白韵琴同谢伟俊啦，咁佢哋都系 就系、是、上次杨怡同事讲嘅咩煲老牛 系啦，即系佢呢个 十四岁，佢哋相差十四岁 系啦，但系佢都十几年， 当时咁样讲 未到二十年。 唔系我喺呢度资料度有一个咧，大家未必识嘅，咁就系女人系大啲嘅。 你唔好乱讲，未必识啊！阿牛即刻 白光。白光认唔识啊？ 知呢个名咯， 系啦嗱，资料上面咧，佢遇到比佢细19岁嘅颜良， 边个嚟噶？ 喺台湾嘅应该系台湾。 白光就 系 好 唱歌 嗰啲咩？ 佢哋系相差 等着你回来嗰个咯， 系啊， 好似系。 佢哋系一齐啦，即系细19岁，但系佢哋两个人系长相厮守30年，直至到去世噶。 哦，咁而家嗱。白韻琴咧同謝偉俊咧仲係一個婚姻關係㗎，佢哋係冇 有離婚，佢哋有咩一齊出活動嗰時係 啦。而家白韻琴係噶79歲㗎啦，咁咧近年嚟講咧，佢係已經開始即係老態出現咗好多啦。 係咪都謝偉俊喂東坡肉嗰啲？ 講下啫， 即係我意思係咧，當時咧佢哋呢個即係一齊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外形上未去到相距咁大啊。雖然白韻琴都係偏老，但係咧而家嗰個外形咧，我睇翻啲相咧，真係你會覺得佢係一個老人啦。 咁一定係。 然之後謝偉俊咧、 哦、 就仲係都係45，即係其實講緊男人嚟講都。 他45，而家謝偉俊75啫咩？ 係我睇 七十九減十幾， 唔係79同45。頭先我睇到嘅時候係呢個嘅，咁咧即係意思仲係一個成功人士。 佢而家 係 65歲嘅， 佢嚇得我啊！相差九同四啊，點會爭十幾年啊？ 咦？點 我 寫呢個嘅？ 一係啊嗱，佢咧係 佢系1959年出世嘅谢伟俊，咁白允琴咧就系1944年嘅，吓、okay? 死人咩？ 咁跟住咧，我意思系佢哋而家嗰个距离就大咗嘅，我觉得个 外形 上， 咁 梗 系 外形上 咁咧，大家可能当时会觉得哇，你系咪即系白允琴喺度食小鲜肉啊？咁而家 老 咁我又觉得，咦，佢我又见到佢而家仲继续 噶， 系啊，佢同埋咧，我见有之前有啲睇佢啲新闻咧，阿谢伟俊好照顾佢噶。即系仲系好， 咁所以唔系话头先我讲过，有时咧有啲女性会揾一个后生个自己咧，即系有人照顾自己几之余体贴啲，同埋唔会咁专制咯。佢哋可能会系想 听佢， 但系因为咧，如果男人细个啲人，女性可能觉得佢再老啲，即系譬如白允琴而家呢个已经系讲得咁老， 想因为女人少，哎呀我已经好老 啦。系 啦， 你不如揾个后生啲啦，即系 你都唔中意我，到时飞咗咪大镬。 系啦，即系老先嚟飞你， 所以佢对自己要好有自信先得咯。呢种女性， 佢应该系呢种嘅。因为白允琴都好犀利噶嘛，对，即 系都系一代才女嚟，你而家唔觉啫。 系啊。 系啦， 讲嘢都好犀利。 你而家唔 觉 啫， 嗯， 咁真 系嘅。 呢个就 系 综合我头先，我哋第一段就好癫丧，之后就好 好癫丧， 太资料晒 系 咪啊？ 咁，我逼对杨怡飙尿。 但我就反而我睇睇下嘅时候，发现咦，原来好多系男人大过女人。 唔系，我始终觉得咧，时代咧开始即系唔同咗咧。你30几年真系冇乜嘢。以前王菲同谢霆锋，你睇下几大单。 系啦， 你而家唔会觉得咯。 咁头先我哋讲嗰啲都系20年以上嘅，即系咁先觉得好似即系 十几年，我已经觉得唔入流啦。 都算，我头先你咪话汤浩文同马明都30几年 啦。因为马明都成50几， 50哦。系啊，唔又唔系好老嘅， 即系同差唔多。 同埋依家加上嗰、那个，依家就系可能以前咧，你40几岁嗰啲人就好似好老咁噶啦，已经 系60岁着嗰啲唐装啊， 即系好阿婆咁啊。但系而家其实唔系嘛，而家大家科技啊嗰样嘢注重啊，你而家40岁嗰啲人都唔可好后生啫嘛。 而家60岁啊，60几嗰啲，70前都还都未去到噶。 我咁样讲嘅嗰个倾向系，譬如以前个年代，因为男性嘅地位高啲啦，然后女性通常后生啲嘅，所以就好多都系爷孙恋或者系相差比较大。但系而家反而系女性都会大男性10年咁样咯， 都得咯。 因为女性而家大部分有啲。都是社会上有些 又 keep 得好啦， 因为你睇翻 赚钱多啲啦， 系啊， 我睇冇得去咯。 睇翻嗰个赌王同佢个太 太 都系争40年噶，即系所以 四太 啊，系啊，通常都是有钱人的另一半通常都是后生，但 有钱人有得选择， 亦都会令到你即系普遍觉得咧，如果女仔黑女人后生个男人老啲，就觉得你哋系黐佢噶啦， 系啦， 系啊，你一定系想贪佢嘅钱做咩啦？ 你而家想身上得到啲咩？ 但未必一定系咁嘅。 我发现好多呢个男人，即系话郭富城啊呢啲咧，都系觉得话系咪嗰条女啊，梗系想搏上位啊咁样，都系咁谂。 咁但系我觉得点样做都系女人嘅错。嗱，你睇下萧敬腾同佢老婆又系咁，啲人又话翻老嗰个系咁啦，咁点啊？呢个社会上本身就系有一少少咁嘅固定嘅谂法咯。 但系你都可以话老嗰个系贪嗰个后生噶， 食后生。咁但系正常咁嘅时候，佢食得起啊嘛。 系， 即系你会有， 即 系 你话你有本事就可以食， 你都可以你食唔到，不过冇人理你啫嘛。后生嗰啲人唔中意你啫嘛， 即系你安纳度咁，唔系真系食25岁 头先。Victoria Secret， 跟住啲人又 帮晒 你安纳度噶， 系啊。 咦，佢生日咯，未分手啊？ 即系我真系佢冇诶，其实冇官方系访问过李安纳度系咪真系偏向 理你？ 唔会啦，佢觉得唔关事，佢只私生活嚟啊嘛。 鬼佬又唔理你系咪？ 你有冇见过网上有人整你个角色各样？李安纳度喺街度见到记者，点样遮住自己嘅样唔俾佢影到？好啦，正啊，佢咩都攞嚟遮噶，佢做好多嘢嚟等你影到我。 香港咧，李隆基又俾人系咁问咧，佢李安纳度就俾人系咁问嘅。香港 系哇，冇将佢个俾咧，呢边蓝天白云啊，大佬 冇俾。比啦，嗰边李隆基， 嗰边加勒比海， 好难比较喎。李隆基同李安纳度唔好比喎， 唔好啦，你去翻阿叻嗰度啦。 阿叻仲衰，凡系有阿叻嘅都应该系 识为一嚿屎，系林振强先生嘅名言，好非常同意。 好啦， 好啦，你得唔得？你得唔得先？得唔得？ 李隆基嚟讲。 梗系唔得啦， 李鸿基真系唔得。 李鸿基我都佢人唔得啫，唔系因为佢系咪73岁。 我唔理佢个人啦，我识我都识佢人啫。佢 唔关年龄事啦， 唔关佢呢个喺呢个学同呢个事情。 呢搭红毛系咪？ 唔得，佢冇咗啦而家。 系啊， 佢老甩咗啦。 系个搭毛啊。 系啊，冇咗啦。 染上去个搭毛好核突，我都顶唔顺，真系大佬。我觉得有冇 taste 咯，系即系佢老都唔紧要。 有苗侨伟得唔得？ 苗侨伟其实 OK 嘅， 我唔得噶。 苗侨伟、黄日华得唔得？ 唔得。 黄日华更加唔得。 我话唔得系因为我觉得佢太老啦，我 冇 keep 啊， 同埋 汤镇业咁咯， 佢太多烟啊。 汤镇业而家得唔得？ 唔得啊， 但系以前得， 以前啊嘛， 我全部都唔得啊， 我以前啊， 佢唔得啦，佢而家 我自己倾啊， 佢而家唔得， 我真系唔得你，你倾完未啊？唔好再问我 啦，唔好再问啦， 得唔得啊？ 如果你得，话俾我听，你哋，大家问护风得唔得？边个答到我？唔系 set 面珠得系咪？ 是 但是冇都唔得 ,ok, 好佢锡佢面珠嘛。 是吊转啊。 拖手得唔得 都。 十指紧扣。 扶佢啫嘛。 十指紧扣。 都得冇乜嘢啊。 行街。 可以啊。 行街。 佢行到几多 少好嘢。 最行一条街佢攰啦。 我都攰啦。 上车啦。 我都攰啊。 陪着你咬好。 sorry 啊。 Hey, who? What's up?